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01分，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玲，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游戏世界杯。982游戏世界杯是由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向大家送出的特别策划。我是第一次来啊，不过今天我来也不会觉得陌生，因为现场有我熟悉的朋友，大佐是我的师弟， 对，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呢，跟我一波进台的康乐是体育广播的记者，也是足球评论员，今天是作为解说员哈，康乐。 今天就是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另外呢，两位非常高水平的玩家，我也非常期待一会儿他们能够在这个我们模拟的这个足球游戏的世界当中来去前瞻一下这个半决赛两场精彩的较量。 好，提到玩家了，玩家有王博，也是我的同事。王博应该是球迷，资深球迷是不是？ 算是资深球迷，也算资深玩家吧。我第一次玩FIFA是FIFA 98。 哇，非法九八的时候第一次玩， 九八年的意思吗？ 九八年， 你多大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不到10岁。 好家伙， 好小啊！还有一位玩家是赵恒轩。 哎，大家好，我是热心听众小赵。 热心听众给自己定位。 对啊，这个小赵呢，其实之前也是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啊。虽然他算是一个一点点的伪球迷吧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在昨天上节目之前还问我明天怎么办呀，我还没看球呢。 是看球少还是玩这个游戏少？ 我是看了咱们那个982这个游戏世界杯这个节目才开始接触非法这个游戏的。 那没关系，有我的陪伴，我也是足球小白。 对，没事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了康乐啊，这个乐哥一会儿会给各位带来精彩的足球评论。那么同时呢，各位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随时随地在手机上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视频直播以及回放。 我们还要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在世界杯最后的一周时间内啊，将上演4场重量级的赛事，分别是2场半决赛、1场3-4名决赛、1场冠军决赛。那么您最希望看到哪两支球队走入决赛的场地呢？欢迎您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现在4支球队分别是比利时、法国，他们将在7月11号的凌晨2点对阵。另外是在7月12号的凌晨2点是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您支持谁呢？ 对，这个各位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两支球队，看看哪两支球队能够笑到最后。哎，这个问题也问我们在场的， 是抛砖引玉一下。 对，三位啊，这个如果说这4场比赛踢完了，到7月12号那天凌晨差不多4-5点钟的时候，最希望看到哪两支球队挺进我们的半决赛？ 哎呦，这个问题可难了，这我觉得就好像问我是希望谁跟谁走入婚姻的殿堂一样，这种感觉。当然了，如果说是英法大战的话，在这个世界杯决赛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话题性，所以我支 持的是英格兰队和法国队进入到这个决赛当中。另外呢，英格兰队本届比赛是一个上演青春风暴的一支球队，而且呢，英格兰队这个广大网民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这个快乐儿童足球队。 快乐 这个队非常年轻，而且这个队员呢都是比较的逗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队员，包括他们那个前两天在这个备战当中还是瑜伽包括游泳这跳舞等等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队也是让很多的这个不仅仅是三狮军团的球迷也感到特别可爱，而且像是一些其他队伍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吸粉不少。 突然发现了这样一支球队， 对，就特别逗的一个球队，就感觉其他队都是正儿八经的这样的一个备战的感觉，但是英格兰队这届摆脱了以往那种苦大仇深的那种感觉，这一届是轻装上阵，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一届可能英格兰队有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 所以您最支持的两支球队，一是英格兰队，另外一个是法国队。 没错，英法大战 比较希望看到英法大战。 对， 王国呢？ 我最支持的是阿根廷和西班牙队，但是这两支球队都被淘汰了，所以我现在就已经陷入了一种快乐足球的状态。所以说呢，既然是快乐足球，那我也支持英格兰队。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像刚才 是快乐儿童嘛， 对，快乐儿童嘛，因为他们就是的确是这个青春风暴嘛，就像咱们青年广播一样，青春风暴，然后他们踢得很开心，然后呢球风，然后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三喵军团嘛，然后大家都非常有感情，我觉得我还是支持英格兰队。 其实英格兰队之前好像说支持英格兰队的不是特别多，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我见到的。然后我在上节目 之前，基本上都是那些老粉丝会特别喜欢，就是我一直从头到尾一直喜欢英格兰队，不是被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因素啊，里面有没有足球巨星啊，或者是一些女同志们比较喜欢的这个 帅哥 啊，模特身材啊，这些他是不会被这个吸引。 这个东西啊，我这个得插一句，就这一届为什么英格兰队这个感觉好像球迷少呢？其实一点不少。为什么？就往届这个英迷是最多的，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贝克汉姆是万人迷，那时候最吸粉的，把很多伪球迷都吸过来了， 没错， 所以说培养了一大群的英迷，这是一个球迷基础。另外的一点就是英超联赛现在世界的第一联赛，对吧？英超联赛的这个球迷粉丝应该比西甲意甲还要多得 多 好多， 对，多很多。而第三就是这个英语大家这个就是我们都是高考都考英语，对吧？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说种种原因，文化的原因等等的，可能会对英格兰队有一种更加亲近的这样的感觉。再加一点，英格兰队有一种悲情色彩啊，大家可能都会同情弱者。英格兰队自从66年夺得世界杯以后，感觉每一届都是产生不同各种各样的悲情。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球队呢？当然了，可能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两届这个比赛，这一届比赛好像感觉英格兰队为什么少，因为好像英格兰队缺少有梅西 C 罗这种绝对的这样的领军人物，对，可能这是造成的一种错觉。对， 但实际上之前大家可能都隐藏了自己的这个心理的想法和热情，现在都蹦出来了，是吧？ 没错没错，而且之前有这个所谓的毒奶榜，就是世界杯这微博上面有一个 排名前五 排名前几的球队，结果像是他所支持的这个小伙所支持西班牙队、阿根廷队都给淘汰了，排得高的，所以叫毒奶榜。很多英格兰球迷现在都是发动这个自己的球迷赶紧给克罗地亚投票就是 康乐，我再给你普及一下，他叫王博，你叫他 小王博， 小 伙，对对啊，对。 好，还有恒轩没说，恒轩他们都叫你环环。 对，这个 是一个故事， 这个私下里讲， 这个私下里我们讲。 我也同意那个康乐哥跟王博的那个看法，就是我比较喜欢英格兰，就是从我一个足球小白的角度讲，就我看的为数不多的几项比赛，我确实被他们的那个快乐足球圈粉。然后另一边呢，我是也是被法国队的我们的那个博格巴叫什么来着？ 姆巴佩 弟弟圈粉了。 对，然后就突然叫到姆巴佩弟弟，这个心理 可以这样叫， 可以这样叫，19岁的 19岁， 对，即将成为球，他会不会到底成为球神？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网络上的对他的一些评价，因为这两场比赛，包括上一场应该是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 打阿根廷， 法国踢阿根廷的时候，真的是对他严防死守，但是 他 那场比赛也没踢出什么，就是大家想看到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但对阿根廷的时候踢出了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对那个什么，就是接下来的比赛稍微被限制了。 对， 法国跟谁来着？跟 就是 进四分之一决赛。 对对对对对， 哎呀，这个档次 就是跟阿根廷的时候，他踢出来他的风格了， 对对对， 就是进了两个球，而且姆巴佩这个起点非常高，19岁的时候，现在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起点。很多人把他跟大罗，就罗纳尔多相提并论，而且很多人认为他是所谓亨利的，这非常像。 是跟乌拉圭吗？ 啊，对 对 对， 没错， 乌拉圭， 对 对对对。 哎呀，这 真球迷，真球迷，真球迷， 真球迷。 你说话的时候我在思考， 总是熬夜，这几天这个思维可能有点混乱啊。对，就是对乌拉圭时候，因为乌拉圭的防守非常好，所以说姆巴佩的进攻纵深被乌拉圭防得非常 限 对限制住了，稍微有所限制。而这场面对比利时队的时候，我们非常期待姆巴佩有着好的发挥。当然比利时队也有很强的队员啊， 对啊， 这个小魔兽前场卢卡库加上这个德布劳内中场控制，再加上阿扎尔扎球王，跟梅西相比是虽然在名气上稍微有点弱，但是两个人的这个踢球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很值得期待的。 对而且我觉得阿根廷队跟比利时队两者最大的差距就是这边是三个人，这边是一个人 啊。 姆巴佩想要突这孔帕尼估计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嗯，这个像姆巴佩这样的已经显露出来的尖刀，我相信这个在防守上边任何对手都会层层布阵。 对 对，应该会的，因为从第二场比赛里边就可以看到，虽然说乌拉圭队他是一个本身就打那种防守的球队，但是他也会在那场比赛当中对他层层包夹，层层防守这样的。 对，乌拉圭是上一场比赛由于这卡瓦尼没有上嘛，所以说前边只有一个苏亚雷斯 的， 没错， 踢的看我苏亚踢的十分孤独。 哎，你们刚刚都说的是很专业的分析啊，那我也有看到一些比较偏玄学的吧。有报道说呢，就是俄罗斯世界杯会诞生一个新的冠军，因为每隔20年会诞生一个新的冠军。比方说1958年的时候是巴西，是吧？然后再到了1998年的时候是20年之后是法国。所以呢，有人说在2018年会诞生一个新的世界杯冠军。所以这样的话，法国就如果是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法国就没机会了。 这个2010年也新的冠军。那个西班牙也是新的冠军。 对， 这个我觉得 这东西的话也也挺悬。 如果说这个成立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成立的话，那就是克罗地亚和比利时这两个队。 对， 这俩队有没有希望呢？我觉得有希望， 其实也有希望，尤其比利时很有希望。 比利时队 看势头的话，今年红魔确实很疯。 对，比利时队他这个黄金一代啊，已经是打磨了多年了，而且这个队伍在英超的各支球队大牌球队当中都是这个球队当中的肱骨之臣，挑大梁的球员。 对， 所以说他们确实非常强。今年很有可能，如果说把法国这个坎儿迈过的话，可能我觉得比利时在决赛当中可能有更大的 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机遇。对， 如果说决赛当中比利时对英格兰的话，那可能就是英超内战了啊， 就英超全明星赛， 英超全明星赛。 对，两支在英超这个数一数二的球队，哎，这也是挺好看的一场比赛啊。如果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对，英超的内战非常好看， 英超内战应该挺好看的。对，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啊，这个接下来呢，还是给各位带来我们的98游戏世界杯，我们也来简单的预测一下，在7月11号凌晨2点钟进行的这场比赛，法国队对战比利时队。一会儿呢，将由王博代表的法国队对战我们的赵恒选代表的比利时队，到底谁能笑到最后，谁能挺进我们的二分之一半决赛呢？一会儿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在一小段精彩的视频之后呢，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 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不同，也许这庸庸碌碌的黑白时间你不懂，生命中所有的路口全部是尽头，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让我留在你身边啊，也是怎么说呢，我突然觉得说这个话有一点悲情。 为什么？ 祝福这个离开我们世界杯的这些传统强队吧。 是， 对，刚刚在视频里面 大家很难忘的很喜欢的球星哈。 对，而且还有好多精彩的进球，这个 C 罗呀、梅西呀，这些大家都熟知的，哎，祝福他们吧。OK， 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比赛现场啊，一会儿即将带来的是由我们的王博代表的法国队对战赵恒选代表的比利时队，看看两支球队的在我们的游戏世界杯上的赛况如何。现在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前方的康乐。 好的，各位啊，这场比赛是我们模拟一下马上进行的一个焦点大战半决赛当中啊，法国和比利时这两支球队，我个人觉得从目前踢球的风格来讲非常的类似啊，两支球队都是在中场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能力，法国队大家自不必提了，最强世界现在的一对双后腰坎特和博格巴两个人能攻善守，这样的中场调度令人羡慕。而比利时队也近来啊，这个欧洲红魔这个中场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包括德布劳内，这个维特塞尔，还有这个前场的包括阿扎尔，他们这样的一个传控能力也非常强。现在比赛开始了啊，比利时队穿着是黄色的上衣，法国队传统的蓝色上衣。法国队中圈接球啊，前锋大吉鲁交给左侧的登贝莱，登贝莱个人带球，再传给坎特，坎特助攻上来了，再给格列兹曼，格子。漂亮的过人，但是被协防的米尔滕斯断掉，米尔滕斯左侧交给帕瓦尔，帕瓦尔断掉了，交给博格巴，再给右侧的姆巴佩，一开场这个双方在抢位上还是非常的仔细的，两位玩家都是高水平选手，交给了登贝莱打门，这一下感觉这个打门还是比较的突然，但是由于在突然接球这一下可能比较难以操作这个方向的控制，还是打偏了。现在比利时队后场威尔通亨，后卫交给阿扎尔，阿扎尔速度非常快，他在这款游戏当中的速度也是他的一个特长，传中比利时队，这一下还是没有难过洛里，洛里手抛球直接发动进攻，交给中场格里兹曼，这一下比利时队的控球，这一下强制的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断掉维特塞尔效力于中超的队员，交给了左侧阿扎尔起球，洛里非常平稳地把这球给抱住了。其实我们看这个在游戏当中模拟这种感觉，这个速度打得非常的快，但是呢在这场比赛的现实版当中，我个人觉得可能比赛节奏不会说这么的快，一上来啊双方肯定会在中场有更多的控制。博格巴直塞交给禁区内的格里兹曼，但是这个球被提前预判掉了，维德塞尔又被反断了。我们看到在游戏当中呢，法国队这个前场的控制还是非常好的，博格巴有机会吗？内切没有机会，晃过对方的防守，库尔图瓦把这球给扑出去了。来看法国队的角球，格里兹曼罚角球，头球第一点法国队摆渡第二点还是坎特抢到了，坎特也是当今被誉为世界足坛当中最好的一个防守型的后腰大家都说有一句话也是可能被用烂了，还想再用一下，就是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但是有过不去的坎特。确实坎特在这款足球游戏当中他的这个防守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数值。在游戏当中现在比赛进行到了将近25分钟，法国队在进攻上稍微占优势一些，坎特带球交给格列兹曼回撤接球，在中圈博格巴直塞前场 吉鲁脚后跟在格里兹曼这个控球精度非常高，连续的控球有机会没有打门，维德塞尔铲球把球断掉，现在德布劳内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核心球员交给了左侧阿扎尔，比利时队在游戏当中还是在左侧阿扎尔想要通过他的速度的优势更多来突破，但是呢法国队这边呢坎特非常好的一个铲断，姆巴佩当红炸子鸡，姆巴佩啊，这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发现，年仅19岁的法国新星，也被誉为是下一任的这个世界球王的有力的争夺者啊，可以这么说有点夸张啊。姆巴佩传中，好的机会啊，库尔图瓦非常好的一个出击，把球破坏出去了。比利时队卢卡库接球交给梅尔滕斯，双方想打一个二过一的配合，但是这一下，能显示出来这个比利时队。在前场进攻的现在支点比较少，法国队阵型压得比较靠前，法国队博格巴再交给格里兹曼背身接球，姆巴佩还想禁区内传，这球有点小打的啊。比利时队交给阿扎尔在中圈，阿扎尔个人能力还没有能够突破坎特，跟坎特两个人来了一个一v一，还是被队友的协防之下，看看比利时队卡拉斯科左侧好球把球给断了下来，维德塞尔比赛进行到了40分钟，德布劳内又被断掉了，这球应该是犯规，在游戏当中比赛已经不知不觉打到了将近42分钟，比利时队前场一个非常好任意球机会，维德塞尔想要站出角球站出任意球，姆巴佩把这球给断掉了，姆巴佩快速分格列兹曼，非常可惜，我们选手也发出了叹息声，坎特博格巴在中场控球，格列兹曼在接球又被断掉，比利时队的防守做得相对不错，但是他们的进攻上组织上还是稍显的差了一些，法国队右侧帕瓦尔再交给中路的格列兹曼，再给博格巴，再给格列兹曼，有机会了，打门左脚一脚怒射非常漂亮，格列兹曼在他最熟悉的一个区域左脚打门球进，在上半场45分钟的时候是为法国队啊，在游戏当中半决赛当中是先入一球1-0领先啊，格里兹曼确实他在禁区前的嗅觉非常强，而且这名射手虽然是面如冠玉啊，非常帅的一个小伙，堪称法国队的颜值担当，但是呢他却是在场上非常的冷静不苟言笑的一名队员，没错，跟博格巴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配合，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法国队暂时是凭借着格列兹曼的一个进球1-0领先于比利时队啊，可以说上半场的感觉比利时队的我们的选手还是显得稍显紧张一些，尤其在法国队的前场的这个有序的控制之下在防守上还是做得兢兢业业，但是在这个进攻组织上下半场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发挥啊，更加的稳定的发挥，毕竟比利时队的中场的控球的这个组织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上半场法国队控球率达到 60%， 而比利时队只有 40% 啊，其实在现实的比赛当中这两个队的控球比率我个人估计也就是 51% 对 49% 这样的一个控球率啊，如果谁先进球的话将会取得比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因为控球一方可以选择战术性的回撤，而另一方呢只能压上来，而两个队都有非常好的一个锋线尖刀，都能够打出非常有效率的防守反击。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法国队拿到球权，登贝莱在左侧，这边上来了赫尔南德斯，再交给赫尔南德斯左侧边后卫助攻过人，这一下一个犯规，这一下吃到了黄牌确实在FIFA 2018的这款游戏当中啊，这个手柄有震动功能，非常好的游戏的体验。看法国队博格巴开到禁区内头球啊，库尔图瓦这球还是非常稳的把它扑住。比赛进行5到50分钟，现在博格巴抢断，法国队1-0领先，又被反断掉。比利时队登贝莱这球又被博格巴差点抢断掉，还好米尔滕斯这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坎特把球断掉之后，格列兹曼接球转身有机会交给队友，禁区内队友吉鲁近在咫尺的一脚打门，他还是没能够逃过库尔图瓦的绝命的扑救，库尔图瓦的这个个人的身高是非常高，1.9米的大个，但是呢身大力不亏，而且呢也非常的灵活，刚刚又是化解了法国队的一次角球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比赛进行到了游戏当中的56分钟， 时光飞逝，这边呢留给比利时队的时间也在越来越少。比利时队克拉斯克在左侧起球，禁区内投球，看看卢卡库投球摆渡给队友，还是被法国队给开了出来。比利时队在中场，孔帕尼后卫也是开始往前助攻了，这一脚又出现了失误，登贝莱、梅尔滕斯再给登贝莱反断成功，想打禁区内的卢卡库这一点还是出现了失误，被断掉，德布劳内反断。比利时队比赛进行到63分钟，德布劳内远射，洛里非常好的判断出这个球的方向，把它给扑了出来。法国队还是凭借着上半场结束之前的一记进球，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比利时队右侧等这边是被断掉，坎特，法国队中场组织坎特交给姆巴佩，姆巴佩得球，前面有很大的一个纵深，可以选择个人突破，也可以选择传球，还传给中场的格里兹曼。格里兹曼想传一个直塞球，这球被比利时队断掉，快速反击，阿扎尔直塞，身体强制，非常好的身体，卡拉斯科跟帕瓦尔在身体的对抗当中还是占据优势的，把这球抢了下来，但是这脚射门显得绵软无力。比赛进行到了游戏当中的72分钟，现在博格巴再交给登贝莱，登贝莱再给赫尔南德斯在左侧，登贝莱再交给中场博格巴，非常漂亮的组织，有机会了，这球没有越位，非常耐心还是越位了这球看来在游戏当中这个裁判边裁的眼睛自然是不揉沙子的，相当于是直接的一个鹰眼的回放。比赛进行到了75分钟，法国队还是1-0领先于比利时队，比利时队要尽快的加强进攻了。这边卢卡库接球，非常好的控球梅尔滕斯也是越位了，这下稍微的也就是多了半个头这样的身位，但是呢在游戏的世界当中对于越位的判罚这是一点也逃脱不掉的。坎特竟然被断掉了，维特塞尔断球，梅尔滕斯交给卢卡库，前边看看卢卡库面对两个对手这球没有选择打门，还是选择了传球小魔兽卢卡库，这个小魔兽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大家非常多的应用，因为呢大家都跟他与博格巴相比，博格巴是绰号叫魔兽，但现在博格巴已经退役了不好意思，德罗巴，跟德罗巴相比这个德罗巴已经退役了之后呢，这个卢卡库他这个小字可以适当的给去掉了，是完全是一个魔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赛进行到了第85分钟，现在坎特法国队中场接球，再交给格里兹曼，格里兹曼非常好的传球，吉鲁有机会打门库尔图把这个球的角度完全的封住了吉鲁这个球还是非常的可惜。87分钟，法国队角球后点头球，第一点被比利时抢到，卡拉斯科第二点接球被断掉了，非常危险，博格巴禁区前射门也被断掉，德布劳内。 好了，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90分钟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精彩比赛，一会儿见， 稍后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意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 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玲。我们正在进行游戏世界杯的游戏啊，两位玩家是王博和赵恒轩，刚刚呢，是选择了法国对比利时。 没错。 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互动的话题，就是在世界杯最后一周的时间里呢，将上演四场重量级的赛事。 嗯。 四支球队分别是比利时、法国、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么您最希望看到哪两支球队走入决赛的场地呢？欢迎您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里面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啦。同时呢，也可以在优酷视频直播平台搜索我们的活力982，也能看到我们游戏的对战画面。如果您不方便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再来介绍一下982游戏世界杯的游戏规则。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呢，每期节目会进行三次游戏对战，三局两胜，胜方呢将获得参加下一轮对战的资格。如果胜方因事不能继续参加比赛，可以在超级替补区邀请或者推荐其他的嘉宾或者战队来完成接下来的比赛。最后获得982游戏世界杯的前三名优胜者将获得青年广播颁发的奖杯和惊喜礼物。 对，刚刚第一场的比赛啊，是由王博代表的法国队对战赵恒选代表的比利时队，最后的比分呢是法国1-0战胜了比利时队啊。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游戏世界杯能否成功预测到7月11号真正真实世界当中的这个比赛得分呢？这个一会儿呢，我们即将进行的是第二场比赛啊，由赵恒选代表的克罗地亚队对阵王博代表的英格兰队。不知道这两位代表的球队啊，是不是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那样，是克罗地亚占上风，我们的格子军团，还是我们的三狮军团能够取得胜利呢？现在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游戏。欢迎我们的康乐啊，为大家继续解说接下来这场比赛。 好的好的，这场比赛啊，半决赛另外一场同样是重头戏，英格兰队对阵这个克罗地亚队啊。这两支球队可以说是，虽然说没有像英德包括这个英阿这样的巨大的历史，所谓的仇怨也好啊，夙愿也罢，但是呢，这两支球队在08年欧洲杯的时候，曾经啊，英格兰队并没有进入到英格兰这个欧洲杯的当年的决赛圈，就是因为在预选赛当中重要的比赛当中输给了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这帮小伙他们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包袱，轻装上阵。同样呢，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在98年的时候，他们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四强，当时呢是输给了东道主法国队啊。20年之后，应该说这几场比赛，我们看到在现场，克罗地亚的名宿苏克也是场场都来参加这样的球赛的观看当中。其实呢，也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信号，就是克罗地亚也是想要恢复他们当年的一种荣光，而且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能够再上一层楼。在比赛开始了，刚刚开始的比赛，双方在中场进行抢断。克罗地亚队前场曼祖基奇交给了队友莫德里奇，外号摩迪。莫德里奇也是当今世界足坛当中的非常强的一位这个组织型中场，也被誉为是当今世界的中场组织大师。现在比赛进行到将近10分钟，克罗地亚前场任意球啊，前场任意球还是打了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但是这脚倒钩并没有打上。斯特里奇交给前场被断掉了戴尔，亨德森断球成功，亨德森再往前带球，还在带，亨德森交给斯特林，前场有机会，非常快的速度，斯特林切到了禁区之内，还在带球，佩特西奇把球断掉，但是出现了失误，哈里凯恩这个球 是有一个捡漏的机会，他自然不能错过这样一个天赐良机。哈利凯恩 Harry Kane 啊，人们都说英国有三位哈利是非常有名的，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哈利王子了，第二就是哈利波特，第三位就是当红的英格兰的头号球星 Harry Kane， 就是哈利凯恩。哈利凯恩也是非常有希望去竞争本届世界杯赛的金靴。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哈利凯恩也是英格兰队的队长，是英格兰队目前的一个精神领袖啊。虽然说英格兰队都是一个儿童快乐足球队的感觉，但是呢有哈利凯恩这样的一个大腿的存在，还是让人们对英格兰队这支球队的前场的这样一个韧性是有着一个充分的期待的。现在游戏当中，比赛进行到了20分钟，凭借着哈利凯恩上半场的进球，英格兰队是1-0领先于克罗地亚队。英格兰队在中场控球，亨德森差点被断掉，还是非常好的把球给控了下来。亨德森到了禁区内打门，这个球是直奔的球门的死角而去啊！啊，这个球是非常的危险，克罗地亚队的防守再次出现了一次失误，仍然没能够把这个球给断掉啊！英格兰队他们这样的前场的高位的逼抢，也让克罗地亚队中场出球比较的困难。在斯特林 冲入禁区， 然后也是出现了大脑的一片空白。确实，这边克罗地亚队有机会了，传中啊！皮克福德，这位英格兰队的新门神，这球抱得也非常的稳。皮克福德手抛球交给琼斯，琼斯被断掉了。莫德里奇，好机会打门，二点补射，球进了，非常漂亮。曼朱基奇，但这个球是被吹掉了吗？应该是一个越位。啊，非常可惜的一次机会，但是克罗地亚队还是组织了一次非常好的反击的机会。莫德里奇打门这一瞬间，曼朱基奇是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游戏当中，比赛进行到了28分钟，斯通斯后卫交给了戴尔，戴尔再给罗斯，罗斯再交给前场斯特林，戴尔还是被断掉了。戴尔反断成功，但是又被对方给断掉了。佩里西奇带球交给前场，被反断掉。英格兰队中场拿球，戴尔再交给左侧罗斯，再给前场斯特林，斯特林速度非常快的一名队员，再交给亨德森，亨德森再交给凯恩啊！英格兰队打起了非常熟练的传控。哎，这一球克罗地亚队后卫出现失误了，英格兰队单刀，斯特林果然不负众望，打入一球。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啊，斯特林是多场比赛作为英格兰队的首发出场啊。其实英格兰队前场的选择也非常多，包括像拉什福德、斯特林，另外林加德这些青年才俊啊，都是跑不死，他们的速度非常快，往往能够通过他们的体能和不懈的奔跑给英格兰队创造出很多的机会来。比赛现在打到下半场了，不好意思，打到上半场第37分钟，是2-0这样的一个比分。英格兰队还在进攻，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斯特林再交给凯恩，凯恩带球到禁区内盘带，克罗地亚队队员还是没能上抢，还是被断掉了。布拉泽维奇交给前场莫德里奇，个人带球，没人上来盯防，莫德里奇往前切，但是被对手的正面拦截给断掉。琼斯再交给马奎尔，斯通斯啊，斯通斯是英格兰队的后卫当中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位能出球的后卫，这也跟瓜迪奥拉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是分不开的。英格兰队还是把球给抢下来了，上半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戴尔在中场控球，英格兰队应该能够把2-0这样的一个优势带到下半时，还有机会。凯恩最后的时间再交给禁区内，头球被顶了出来。上半场比赛结束，英格兰队是2-0暂时领先于克罗地亚。在这场比赛游戏的世界当中，感觉英格兰队在中场的控制上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但是在现实当中我相信这个局面是可能会有所逆转，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游戏当中英格兰队控球率达到了 63% 之多，但是在现实当中可能克罗地亚这个中场要更加的占据优势。克罗地亚的中场有莫德里奇这样的中场大师坐镇，在中场的控球率上我个人估计在现实当中有可能会达到 56% 左右这样的一个控球率啊。英格兰队下半场2-0的优势 在我们的游戏当中，凯恩带球在边路被断掉，但是又被沃克反断了，好机会，沃克上来助攻到禁区内打门，被扑了出来，被扑出来，这个球非常的可惜。比赛进行到50分钟，英格兰队在前场不断的获得机会啊，这边交给亨德森，中场再给戴尔，还有维达。克罗地亚队现在中场想出球非常困难，罗斯把球抢断下来，交给右侧琼斯，琼斯再给沃克，阿里再给这边沃克，右侧传中啊，这个是阿里的一个头球射门，还是让门将给扑了出来。再看莫德里奇，克罗地亚队反击机会，莫德里奇还是被断掉了。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他的个人的现在带球还是比较多。凯恩在前场差点又把这球接到，还是克罗地亚队提前预判了方向。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交给佩里西奇，前场曼朱基奇啊，这一下还是英格兰队有四个后卫，现在感觉完全是前场的兵力的对比上啊，克罗地亚队前场只有两个人，往往陷入到了英格兰队的这样的一个人海战术当中。莫德里奇在左侧带球，比赛进行到了65分钟，莫德里奇传中打门远射，这一下还是被皮克福德非常轻松的化解掉。琼斯得球之后交给了沃克，沃克再交给亨德森，打了一个二过一，沃克一路绿灯在右路，这一下还是被断掉了。看一下现场，已经到了70分钟，莫德里奇带球，莫德里奇塞给曼朱基奇，左侧传中有机会包抄这一点啊，双方在禁区内是有身体的接触，双方倒地了，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吹罚这个球。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罗斯，英格兰的快速有进攻的机会，阿里交给了亨德森，亨德森带球，这下被提前预判掉了，克罗地亚队的这个非常好的预判，提前把球防守住了，还有机会，拉基蒂奇在左侧被断掉，戴尔交给阿里，前场斯特林，漂亮，斯特林非常漂亮，阿里看看这一球想玩跟这个门将玩了一个心理战，猜心理，但是这一下门将猜对了方向，把球扑了出来。比赛进行到了81分钟，英格兰队右侧啊，不断是通过沃克这一点制造杀机，传中这一点还是传到了左侧，罗斯再传中起球头球，这一下一个犀牛望月啊，看似不太规则的一个飞身的鱼跃动作，还是斯特林啊，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在禁区内当中鬼魅的跑位，为英格兰队再次觅得良机，同时呢他也不负众望打进了这个球啊，真的在上半场时也提到了，英格兰队前场青年才俊太多了，拉什福德、斯特林、林加德等等这些队员其实都有着打主力的能力，而且他们的技术风格也非常相似啊，斯特林如果在现实当中有这样的好的发挥的话，相信他的这个主力的位置会更加的稳固。比赛进行到86分钟，克罗地亚队仍然没有放弃头球啊，这个是天赐良机啊，这是克罗地亚队曼朱基奇以及头球，但是很好的机会打偏了。比赛进行到了88分钟，马奎尔给斯通斯，后卫的传导再给琼斯，亨德森回撤接球，戴尔再给左侧罗斯，罗斯在左侧再给前边斯特林回撤，再给亨德森前插射门，打在克罗地亚队员的身上弹了出来，英格兰队继续在第二点的控制，哈利凯恩也是在右侧突破啊，凯恩这球好像体能稍微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应该是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在这场我们模拟的游戏世界当中是3-0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啊，这样的一个大的比分。其实呢，在现实当中 可能不太容易出现这样的大比分。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对，刚刚进行的是我们游戏世界杯的第二场精彩的比赛啊，由这个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最后的比分呢是英格兰3-0战胜了克罗地亚。其实就像刚刚乐哥说的那样啊，这样的大比分在整个的世界杯现实的比赛当中出现的几率应该是很小的，尤其是在今年这种大家打法都非常稳的情况下出现的可能和概率就更小了，而尤其是在像这种四分之一半决赛决赛这种场景当中， 是 很难看到这样的比分出现。 是，不过这个比分可能满足了王博和康乐之前的一些预想哈。 哎， 其实康乐在解说的时候，我特别想请教康乐，就是你说到莫德里奇是大师，怎么理解呢？ 大师的英文就 master。 Master， 他能够，尤其是中场大师的一个，就是有一种艺术感。首先踢球，第二呢，他能够梳理全队的进攻防守，是一个节拍器的作用。第三，他有一种气质，就是说拿球，比如说非常慌乱的时候，队友就想拿球就给谁，拿球就给谁。那这个人就是中场大师。像莫德里奇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西班牙球星哈维，意大利的中场大脑皮尔洛，包括了法国的艺术大师齐达内，都是这一类的球员。这就叫大师。 他的艺术性表现在哪儿啊？ 他这踢球很有观赏性，他的传球啊，他的这样的包括他的带球控球的能力。其实李玲在看着，比如说下一场比赛，如果你想要观赏莫德里奇的话，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艺术家，比如说看成一个这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家的那种感觉。你就想象他的双腿好像指挥家的这个双手那种感觉，一种律动的感觉，就能看出其中的艺术的韵味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球星在球队当中真的是很特别，当然还没有就是好好的看过他的比赛，但是从他的这个神态、发型啊，就感觉他挺不一般的。 对，发型长，他长相也比较的艺术。 对，有艺术家的气质， 有那种艺术家的气质。 对， 尤其是这个头发，就感觉小方便面头型的感觉，这艺术家这种不拘一格的感觉，完全能够体现出来了。克罗地亚也是一个出艺术国家、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不过说到莫德里奇啊，我还看到了一个，也是毒奶，就是也算玄学吧，就是在喀山华美达酒店旁边有一个画壁墙，说这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的毒奶之一。在世界杯开始之前，这个壁画上就存在的梅西回家了，然后为了迎接葡萄牙队入住，画上的 C 罗也回家了。第三位上墙的是巴西队的巨星内马尔， 也 没能够幸免。现在画了第四位球星，画的就是莫德里奇。 好家伙， 有人说艺术改变世界哈，也不知道这是谁画的，是给俄罗斯队报仇吗？ 也不知道这个艺术家厉害还是那面艺术墙厉害。 就其实是奇闻，但是说来觉得世界杯有很多这种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对，世界杯就是充满了各种的不确定性， 是 尤其是在越往后的比赛当中，其实关键的场次往往一个失误有可能打破比赛平衡，这个比分可能就变了。 对，没错啊，刚刚我们进行到了这个也是我们四分之一决赛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啊，这个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踢完了啊，这个最后一场比赛呢让我们两位游戏玩家自选两支球队对阵，然后这个我们看看两位玩家自选的队伍是哪两支啊。看到这个王博选的是荷兰队，然后对阵赵恒玄选的是意大利队。哎，这两支球队今年都没有挺进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这两个队都希望能唱一首歌，就是默默无语两眼泪 耳边响起驼铃声。 驼铃声，你说这两个队的球迷也非常多呀，那意大利啊，这多帅呀，小伙是吧？ 是， 意大利球衣经常是紧身的，身材火辣，尤其像李玲，你这种球迷非常喜欢意大利队。 我家人就是意大利球迷。 对呀、那荷兰队啊，成衣军团更是悲情色彩严重啊，就是无冕之王的这种感觉。 我能不能问一下王博为什么会选择荷兰呢？ 因为里杰卡尔德。因为里杰卡尔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足球运动员、然后所以荷兰队也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支球队，而且他们的踢法比较有艺术感，然后球衣很漂亮，我很喜欢荷兰队。 荷兰队是全攻全守的鼻祖，这种踢法现在传承最多的就是巴塞罗那队，包括之前的全盛时期的德国队其实也传承这样的一种打法。另外的意大利队为什么你选意大利？ 恒轩， 意大利，就是这场世界杯开始之前，在央视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是当时是谢天笑老师去表演，然后主持人问他，你这届世界杯支持的队伍是哪支？然后谢天笑老师就说，我支持意大利队。 这就是你选择意大利队的原因吗？ 当然意大利队更加吸粉的是这个防守反击啊，是混凝土的打法。行，咱们开始吧。 嗯， 这场意大利和荷兰啊，这是我们假想的一场比赛，两个队都没有出现在本届俄罗斯的世界杯当中，非常的可惜。这边德尔贝克再交给队友中场荷兰队啊，成衣军团荷兰队，这边再交给中场维尔登啊，被门神布冯给扑出去了。老将布冯啊，确实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这已经40岁了，他踢了好几届世界杯了，这一届如果再能踢的话，那真是谱写了一个传奇的这样的一个序曲了，确实非常可惜。当然布冯并没有退役，接下来呢，他虽然离开了尤文图斯，但是可能还到其他的包括像巴黎圣日耳曼这样的一个豪门去踢球，他的传奇仍然在延续。真的期待如果布冯能够再踢一届的话，其实很多球迷我相信也是一个心之所愿。巴贝尔，荷兰队到了禁区之内啊，巴贝尔一记打门， 还是我们的门神布冯 啊， 布冯还是稳啊，你看这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句话给布冯其实是最适合的啊。我们有这意大利语比较好的朋友给他翻译一下，可以送给布冯这句话。这边意大利队中场吉耶里尼再交给了帕洛，再交给这边的弗洛伦奇，再给瓦尔迪。弗洛伦奇刚才这脚还是很有想象力，意大利队在前场获得了界外球。其实呢，意大利这个队啊，就是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就是他这个防守反击混凝土式的防守啊，被意大利队虽然并没有进入到本届世界杯当中，但是大家如果好好回想一下，其实本届世界杯有意大利队的影子球队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杯，尤其这一届每个队都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防守反击。荷兰队刚刚是这个一脚攻门，还是被门神布冯给封出去了啊。主持人不知道你们看球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届世界杯 对 这个防守反击是大行其道。 对，其实今年不难看出啊，很多传统的强队，你比如说德国队，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全攻全守的那种踢法，在今年世界杯当中就看不到了。而且很多的那些，就比如说强队啊，阿根廷队啊，德国呀、啊、巴西啊，在最开始几场揭幕战的时候，他都是打的防守反击那种打法。而且也不知道今年这个教练员们是大家一块开了个会，还是一块坐着圆桌吃了个饭，大家可能统一了一下战术，防守反击的战术。 因为打防守反击其实很多球队是一个客观的选择，因为他没有中场这种大脑型的球员，没有中场控制型的球员，他没有办法，有时候中场在面对另一支强队的时候，他只能是先把身段放低一下伺机反击，这是一个客观的选择。这时候比赛进行到30分钟，这边荷兰队一个铲球，这铲球之后了，对，被铲掉了之后，德西利奥吃到一张黄牌。其实这支意大利队也是可以用一个平民的阵容来形容了吧，毕竟啊，意大利队在夺冠的时候，大家非常熟悉的06年这支意大利队啊，当时在决赛当中点球大战战胜了法国队。当然了，自从马特拉齐，有的朋友说啊，就是败人品，在这个决赛当中把齐达内罚掉以后啊，意大利队感觉这时候荷兰队啊一脚打门还是稍微高出了衡量啊。自从那一届06年之后，说这个人品败的有点大，哎，巴贝尔又断球了，荷兰队在前场，这球还是被基耶里尼把球控掉，哎， 这个球 非常的危险啊，基耶里尼在禁区内差点玩火，还是荷兰队前场抢断，啊，荷兰队现在是罗本和这个斯内德等人现在已经不在阵中了，在前场感觉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统治力了，前场那个三传两倒就有威胁的荷兰队现在很难觅其踪影，这边意大利队左侧非常快速的突进到前场，荷兰队，意大利队有这脚还是有点漫无目的的传球啊。接着刚才来说，就是意大利队其实在10年和14年啊，这两届世界杯当中小组赛都没能够有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几率，确实也是遇到了意大利足球，尤其是今年2018年没能进入到世界杯当中，是意大利足球面临的一个全新的低谷。意大利队分到了右侧啊，这边还是 荷兰队把球给碰出去了，大脚找前面的德佩，德佩应该是目前荷兰队中前场最有希望的一名队员了，他也是目前荷兰队在上一届的大赛当中就已经有出场经验的队员。 荷兰队伤停补时两分钟， 伤停补时两分钟啊，双方在上半场比赛打的是精彩有余， 哎，但是两支队伍都没有获得进球的机会啊。 对，但是这个效率不足啊。 对，这个由于节目时长的关系呢，我们这场比赛就暂时先告一段落啊。这个以上半场比赛的比分为终止。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的精彩演绎啊。这个刚刚我们两位比赛选手是卖力的踢啊。这个比赛的最终结果呢，我们从第一场比赛来看啊，这个法国是1-0战胜了比利时，第二场呢是英格兰3-0战胜了克罗地亚，第三场呢是两位选手踢成了平局。OK， 现在也有请我们三位重新回到我们的嘉宾区，非常感谢。 哎，那从目前的比赛状况来看，应该算谁比较占据优势？ 就是如果说从现实当中的球队吗？ 啊，不是，就是刚刚我们这个游戏 啊，从游戏当中，那肯定是王博呀。 所以就说王博有可能还能参加下一场的对决， 对，没错，是这样的。如果要是从游戏当中，从我们这个节目本身来说，王博是肯定有机会参加下一轮的对决的，没准会赢得我们的精彩大奖。但是如果说从现实的比赛当中的话，你看法国对阵比利时，一个是今年的这个不能说头牌吧，这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届、这个、 最大热门， 对，最大热门法国。然后比利时呢，今年也是这个也红魔能不能一封到底，这大家也都不知道。这个最关键的也就是看7月11号那场比赛了，所以在这我们也是要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对，感觉比利时跟法国的这个比赛就像是决赛要提前上演一样， 对，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他应该算是打了鸡血的英格兰队。 很多朋友把这场比赛比喻成98年那时候的法国和巴西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会有那样的一种联想吧。这两支球队确实是目前状态最好的一支球队，而且这两个队的风格刚才我分析非常相像，中场都有这样的非常好的传控， 对， 前场尖兵也是如云，各种这个新星涌起啊，就是各种元素都聚集，而且后防线呢也非常的稳固，真的是一个两支非常强大的队伍。但是这两支球队我个人觉得有可能会打点球 大战。 对，就这俩队没准儿就是大家现在我们聊的这个火花四溅啊，这个口水满天，但是有可能两个队这么关键的比赛都打得非常的保守，有可能他们关键球员都没有发挥，全场都是感觉哎呀这是发挥得很平常很平淡，那这场比赛有可能会点球最终来决定胜负。 这也是我们今天康乐老师的这个分析啊。那王博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法国对阵比利时。 法国对阵比利时，我觉得可能还是法国的机会更大一些。尽管我内心上还希望比利时赢，但是从客观的这个纸面上的实力上来说，法国还是更厉害一些。毕竟他们今年准备非常充分，而且也迈过了几道坎儿，然后年轻的球员也经受了这种逆风球的这种考验。 横选呢？ 我也觉得法国可能会略胜一筹，因为就以往的比赛来看，好像法国和比利时之前相遇过3场。然后但是都是法国赢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水准的比赛上可能还是一物降一物吧。 OK 啊，三个我们的嘉宾都选择了法国队胜利啊，最后我们也选择法国队胜利。这个节目时间马上就快到了啊，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魔力 X 档案，咱们明儿见，拜拜， 再见。 我们周末要走。